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剑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新剑想到那件衬衫，脸色有点阴沉，他走过去挨在傅志旁边。 你胃病得看看了。 不看。 趴在桌子上的人答得很干脆。 别告诉我你怕打针。 医院里头什么东西我都怕，打死不去。 傅志甚至连体检都很排斥，他对于有人拿着一堆器材在他身上比来比去的场景有生理性排斥，不知道是不是小时候落下的心理阴影，总归那地方他是能不去就不去。对于他的坚持，新剑皱了下眉。傅志这个人有时候对于一些很鸡毛蒜皮的事情会发挥出让人无语的固执。他之前经历过一次，是对方死活不肯去泡温泉。但这么放任下去，不知道下回他得把自己折腾到什么程度。新剑把茶杯放下，伸手推了傅志一把。 那别住在院里宿舍了，地下室本来就阴。 不住地下室，我睡马路啊。 被吵得一直睡不着的人抬头鄙视地看了新建一眼，后者笑了笑。 住我那。 其实之前也想提这件事来着，不过一直挺忙，也就岔过去了。检察院的宿舍实在不是人住的，除了床什么基础设施都没有。傅志扬了下眉。 不去。 为什么？ 不为什么。 傅志说完就把头继续埋回去，无论新建说什么都懒得再搭理了。闭着的双眼掩盖了所有的思绪，也让旁边的人摸不到头脑。新建总觉得傅志这个人不太容易懂，看起来对什么都不在乎，但是偏偏接触起来才觉得底线原则特别的多，明明走得很近，却还是觉得隔了点什么。不过他也知道对傅志这种人用逼的没用。他适可而止的又喝了口水，休息了一会儿就坐回座位上，继续去处理其他案子了。傅志有特批，放下手里的活专管赵孙的案子，新建可没有，他办公室还堆了一大堆事儿。提讯的时间安排好了，结果第二天一早就开始下雨，雾蒙蒙的天气看起来很不舒服，带着湿度的温度更是冷的人皱眉。所谓一场冬雨一场凉，放在北方更是如此。新建被处长找去开会了，傅志就站在楼门亭的楼梯口等他，实在冷得受不了了，就抽出一根烟点上，咬在嘴里，看着外面的雨幕发呆。风吹过的时候，他就拢一拢大衣往里缩一下，一根烟抽完了就再点一根，雨幕连绵不断的，等人的似乎一直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新建从楼梯走下来的时候，就看见傅志站在门口的背影。明明挺高的一个人，平时就喜欢缩成一团。他隐约觉得，似乎每一次都是傅志站在显而易见的地方等着他，甚至不需要刻意去找，就一直站在该出现的地方。 果然下雨天就喜欢走神儿。 有点诧异自己发散的思维，新建喃喃自语了一句，然后笑笑，走上前，习惯地对着傅志的脖子后面一捏。旁边的人缩得更厉害了，回头瞪了他一眼。新建随口问了一句： 等了多久？ 刚到。 傅志头都没抬，把烟掐了，留在垃圾桶盖上。新建也没拆穿他，随手把大衣挡在他头上，两个人一路小跑地往车库那边跑。上车的时候，新建把大衣盖在傅志身上。 我开车吧。 后者没推拒，抱着他的大衣一起缩在副驾驶上，又闭上了眼睛。但凡出门，新建都是司机，至于为什么已经追究不起来了，说通俗点就是个习惯。明明也没多久，新建却觉得他跟傅志在一起养成了很多的习惯。傅志上车就着了，快到了地方才被新建给推起来，有点茫然地看了一眼窗外。他皱了皱眉， 这么快？ 要不我开车带着你再兜一圈。 新建的语气跟哄小孩差不多。傅志瞥了他一眼，没说话跳下车， 怀里新建的大衣被他抱得全身暖意，披上的时候刚刚好，反而复制大哥在车上一直披着衣服，下车了一直在打哆嗦，没等后面新建说什么，自己一路窜进大楼了。这世上很多事情有时候很可笑，警察和嫌疑犯在一起，本来应该是警察的话更可信，但是偏偏在现实当中，却是很多人宁愿相信嫌疑犯而去怀疑警察。复制问过新建，到底他比较倾向于相信哪一个？新建的回答是： 这不是相信的问题，而是判断的问题。比起人的话，我更相信逻辑。 复制当时没说话，只是觉得有点果然如此的调笑。赵孙这个人看着一点都不像个抢劫犯，大概是因为他整个人长得其实还算斯文，即便是穿着看守所里的衣服，戴着眼镜的样子还是看起来很干净，身上的衣服并不昂贵，但是还算整齐。看见新建和复制的时候，甚至还问了一句：检察官同志好，让复制机不可见地笑了笑。问题还是重复了很多遍的问题，赵孙最后一次翻供的口供有记录，在他复述经过新建核对的时候出入不大。 那把刀你最初不是说扔下高架桥了？ 新建问到凶器的时候，赵孙脸色很苍白，他抬起头看着两个人： 我没抢劫，更没杀人，刀被扔了是我之前害怕被打，所以胡乱说的。 你说讯问你的警察打过你，打在什么部位？什么时候打的？ 打在我腹部，就在我刚被抓捕的时候。 赵孙拉了一下上衣，比划着大概位置，新建皱了皱眉： 那你之前怎么不说的？ 我不敢。 赵孙哽咽了一下，一脸的不安。公安局在大部分人眼里都是个很有压力的地方，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出入其中总归是不太舒服，何况他是被戴着手铐压进去的，心态可想而知。 那打你的警察叫什么你知道吗？ 孟军。 傅志抬头看了赵孙一眼： 既然之前怕，为什么现在又说了？ 他在讯问过程中不常开口，所以他问完，新建也转头看了他一眼。赵孙显然料到了他会这么问，他推了一下眼镜： 因为我想通了，我不能坐牢。 他的资料上并没有家庭，职业上也是没有固定职业，平时就是替人打打杂工，但是也做不太长，文化水平不高，暂时住在城东的一家合租宿舍，舍友对他没什么太深的印象，就是不爱说话，早出晚归。 检察官同志，我没有杀人，那天是有个人突然开车停在我面前，问我2000块买辆车，我要不要？我当时觉得天上掉馅饼，试了一下，觉得不错，就买了。钱还是我去取款机上提的。 2000块买辆车，你怕不是诈骗吧？ 想过，但是那人说，当时就给车。 说穿了就是投机。新建敛了下视线，扫阅着手上的卷宗口供。这实在是一个可信性不高的故事，巧合的因素太多，以至于很难让人去相信。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可信性不高，反而显得赵孙说的话有种诡异的说服力。所有的细节都因为陈述的模糊化，都看似不合理，实际无懈可击。一件事情被复杂化和简单化，有时候都只是思考的角度不同。赵孙翻供之后所说的事情，跟之前的供词全部背道而驰，但一样是一个过程，区别在于之前呢是个嫌疑人的供述，之后变成了一个目击者的证词。 你当时为什么会出现在那？ 我等朋友。 名字、地址、联系方式。 新建发觉在卷宗上并没有这个人的记录。 啊，康凯，花园小区41号7楼702，手机是…… 赵孙报得很利索，没有片刻的停顿。 新建当时看了旁边的复制一眼，发觉后者在记录的时候在地址的下面画了一道横线。当时他们两个想到的大概是同一个问题，关于这个人孟军和吴刚到底是没有查还是没有查到，卷宗里为什么没有资料。